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之际，俄罗斯纳霍德卡规格出版社7月4号出版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《我国社会主义是主体的社会主义》单行本。